本修恩，以后佛果不生不灭，就方有自处。咁啊，第二就教阿难，总观呢个烦恼根本。咁啊，若不知烦恼根源，又云何降伏？取而来慰呢？咁啊，随后佛就出二十五圣，各行圆通。咁啊，正显法法头头。都皆可以入道啊，門門都可以進入圓通，但係由於當機未曾得到圓自在位，所以佛於無選擇之中啊，而選擇，所以佛就命密持之利菩薩，咁啊選出個耳門啊，係具足圓通常三真實。咁啊，若是依師而修啊，就成妙三觀門。咁啊，隨後阿難問：佢話世尊，若末世眾生，咁啊，雲何安立道場，係遠諸魔事呢？所以佛就開示阿難，佢話要修呢個四種清淨靈悔，以及咧彈長持咒啊，咁啊，從此就可以退而自修。但是在修行的過程，那麼不知道啊，這個修正的位置淺深不同，所以就請問佛啊，他說如是修正，佛三摩提未到涅槃，為何名為乾位之地？四十四心是何善事？得修行目為何方所？就明入地中，雲何就名為等覺菩薩？咁啊，佛咧就為阿難啊詳細開示，由三善事開始修行，咁啊漸漸咧歷五十七位啊，咁啊令佢知得修正係由淺至深，咁啊依中咧就唔怕以煩惱定啊，亦都唔會生呢個真相慢，咁啊而是從悟理明白。修行方便，以及知得呢個位置淺深，咁啊則退而自修，就菩提可證啊！咁啊一經重要嘅理論，亦都經已圓滿。咁啊，但係唔知得啊，此一部經究竟係自何名字？咁啊，一定要知得此一部經嘅經名啊！年後先至可以受持，所以文殊菩薩係有見及此，請佛開示此經嘅名字啊，令呢個後學者知得此一部經嘅經題，咁啊，然後因明尋體啊，令人咧係從略之講，但係若非是大智而文殊菩薩，則不能問啊，所以就由文殊菩薩咧而請問法。嗱，所謂圓體者，就係得生滅嘅理體啊。咁啊，圓中咧就屬於呢個耳門圓通常三真實，就係以不生滅為本修因。咁啊，圓用咧就係屬於修行有效啦。咁啊，化生效用，所以此一段經文啊。就是自然精明，是以將的圓體圓中圓用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一科咧係問時問，我話以時物時，知利法王子，咁啊在大眾之中係必從坐起就頂禮佛足二百佛言。咁啊，當何名是經啊？咁啊，此經嘅理論咁好。咁啊，究竟此經是何文字咧？佢話：我及眾生就雲何奉持啊？咁我哋一定要知得此經嘅名字，我哋先至可以受持。得佛告文字之利，是經名大佛頂，即讚多波山羅無上寶印，十方如來清淨海眼，亦能救苦親恩。道是阿難及此會中正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之海，亦名如來密因修正了義，亦名大方廣妙蓮花王， 十方佛母陀羅尼咒，亦名灌頂相句，諸菩薩萬行守靈念。咁啊，指一段經文咧，就係結成經文，已將圓體圓中圓用嘅第二波，名為如來答啊，就佛答覆文字，即係菩薩所問啊，而説出呢個經文。咁啊，又分為兩波，現在初波就別答五名啊，就係別答文字，即係菩薩所問。此經一共咧係有五個名字。八十個文殊師利，佢話自經就名大佛的色眼多波沙輪無上寶印，十方如來清淨海眼，此就係五名字中之一，屬於第一名。嗱，自經者就係通指前後所指，咁啊大佛頂啊就指顯前，色眼多波沙輪就屬於物前啊。咁啊，此個名字咧係具足體足中用。嗱，大佛頂此三個字係通因通果，全經所示就不出個大佛頂理啊。因為眾生嘅心性是窮或欠，就叫做大。所以經中講，佢話二身二心皆是妙覓，真心妙心中所遇物。咁又話空生大個空嘅如海係一勾法，咁大個必是係眾生心，又話見性周遍非與而隨，又話十方虛空生與心內嘅猶如天雲，係扁太清裏，所以大字咧係著扁眾生心性。嗱，咁大就有體相用三大。體大就是講我們的眾生心本無生滅，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，叫做體大。第二就相大，就說明眾生心性雖是無形，但能能修遍法界含火十虛。第三就是用大，說明此心性能夠出生十界因果，正凡的痴烈根本用大。體大就是法身，相大就是波野，用大就是解脫，說明我們眾生一念心性具足的三大，具足是三德對狀。佛者就是覺啊，指我們眾生之心是了了如覺啊，所以經中說他說以知不靈是一契明了，咁就叫做覺。嗱，咁啊，人人都有此心，所以人人都名為叫做覺者。例如我哋飛來就覺肚餓啊，寒來就覺得冷啊，病來係覺得苦啊，現時咧係覺得安樂。咁啊，此個知性係不生滅，係常樂我性啊。咁啊，眾生迷之，所以往受生死，佛陀正知咧就成無上道。咁啊，變佛者覺也，覺咧亦都有三義，所謂本覺、此覺同埋究竟覺。本覺就係指眾生之心本來是覺啊，就唔係父母生成而後覺，乃係天然本覺。咁啊，第二就係此覺啊。咁啊，本覺理體係迷而不知，所以後來由文佛開示本有個佛性啊，先至知得就名為叫做此覺啊。例如阿難合諸大眾啊，咁啊文佛開示四科七大皆狀性，先至開言盡解，悟得自己本有啊呢、這個真心，從初修行。直接等個菩薩位啊，通靈位嗰個此覺。咁第三咧係究竟覺啊，必是係妙覺，必然修行究竟，無明永盡啊，生死永亡，妙心圓顯，咁啊叫做究竟覺。咁本覺就係理體啊，此覺就係大智慧，究竟覺就係妙用。咁本覺就是法身啊，此覺就是波耶， 救整个就是解脱，咁啊说明我哋众生啦，咁啊一念觉性之中啦，亦系具足，咁啊三个，咁啊亦都具足咧三德四藏。嗱，顶之一字系最高之处啊，弃如此经，从如此事中所讲自理正相。周因正果啊，无一法而不了啊，都是达到最高的境地，而佛之顶的最高处。嗱，顶地亦有三义，第一叫做最尊正义，而同化身理体的最尊贵；第二是不可思议啊，就譬如多夜的妙事啊。要知法本空是无形无相，第三是放光现化现，就譬如解脱得，因为解脱之故能起妙用啊，放光现在，咁啊说明我哋众生一念心性啊，亦都系具此个三德四藏，所以名为叫做大佛顶。嗱，咁啊此经在在处处。都是显示大佛整理啊，咁啊其中经文最明显嘅就系话则知与心系本妙明净啊，嗱本妙就系大啊，本明就系佛啊，本净就系整啊，咁啊既然与心本妙明净啦，就说明咧系众生之心啦，本来就具足大佛整理啊。本来就是具足的三德四藏，所以名为叫做大佛顶。那又大叫做妙田螺啊，佛是妙奢摩陀，顶呢就是妙三摩钵提，说明大顶即是一心三观。那咁啊又大就是常真实啊，那佛字呢就是空真实，顶字就是圆真实啊。所以大佛顶即是系以根圆通所具嘅三真实，咁啊凭借于此嘅大佛顶而修，能破三烦恼，成三菩提。咁啊，如是解释啦，就系入呢个因位之中而解脱大佛顶。嗱，若要话若呢个果位嚟嘅解释嘅，大系果上所证嘅法身，佛。是果上所证的菩提啊，顶呢就是果上所证的解脱，所以经中上文讲，他说我以妙明就不灭不生，合如来藏，如来藏为灭国名，圆照法界。那么圆照即是多夜智啊，即是提中的佛智。那所照是法界的理体啊，即是提中的大智。嗱，咁啊，文中嘅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啦，咁啊，如是嘅妙用啊，咁啊，即是提中嘅顶字，咁啊，此个大佛顶三个字啊，为显物完全之所依，亦为显物完全之所显，亦为显物完全之所归，所以大佛顶三个字系具足体中用。诸佛所证是正此的大佛顶，众生所迷亦是迷此大佛顶，诸佛出世亦都是为此的大佛顶，诸佛开示亦是开示此的大佛顶，法会大众闻佛开示大彻大悟，开言尽解亦是悟此的大佛顶理，从此退而自修，所修亦是得利大佛顶啦，咁啊修正圆满，所证嘅咧亦系正此个大佛顶理。咁啊色间多就波丹罗，咁啊具足咧亦就摩诃色间多波丹罗。咁啊中国话叫做大白山盖，就系、是、咒嘅原名。嗱大就系体大，白就系相大啊，山盖就系用大。咁啊，此一咒咧就属于密传大佛顶理。咁无上嘅宝印啊，此四个字咧就通于显密而教。那印就系皇帝嘅玉璽啊。 咁啊，越令佢就保印。咁啊，如果边一个人得呢个保印咧，就可以为帝就为王啊，可以能够统御万邦，系唯一国之君。咁啊，此君亦服而已啊，前实相印。咁啊，得此个实相印啊，就系、是、为大法王洪林法界啊，统御正法，为天中之天，地中之地。咁啊，此君物权。亦是显示个大佛顶礼啊，所以上文话十方如来系因此受心得成无上正遍之国，所以此经不论显前以共物前啊，都系说此个无上宝印。十方如来个清净海眼，指就系从用而立名。十方如来系以成之佛啊。永无瑕疆，咁明佢哋清净咧。嗱，海咧就系广大无边际啊，眼就系能见物。咁啊，现在话清净海眼属于此经咧，名为叫做大智慧经啊，亦名叫做大眼经啊。若是得此经嘅道理啊，无有瑕疆，普照佛界。名为叫做清净眼，咁啊亦必是系波耶智慧心光，所以圆沙地禅师讲啊，所谓进大地，多老身一只眼啊，所以此经名为叫做清净海眼，亦名叫做大眼经啊。咁啊，唔单话圆沙地禅师佢开悟之后啊，有此大眼，我哋一切众生。即在迷慧中咧，亦都系具足此大眼啊，亦能照天照地，鉴古鉴今，咁啊叫做十方如来嘅清净海眼，咁就五名之中咧，属于第一名。不亦能救护亲恩，就度脱阿难，合此会中圣地幽宁，菩提心入遍之海，嗱亦能咧。除了第一個名字，更有一個名字，咁啊佢哋亦名嗱，救就係救其苦，令得解脱。咁啊富咧就係富其善根啊，令得善根。嗱親就係指阿難，與咧係堂兄弟啊。嗱恩咧就係指聖比丘尼，過去曾從佛學啊，係與佛有緣。咁啊，阿难，中国话佢就欢喜啊，系佛嘅弟子，亦系佛嘅堂弟，在佛弟子中系多闻第一啊，闻法咧系一而不漏。咁啊，此经系由阿难发起，因为平等行乞咧而堕于人间。咁啊，佛说神咒，令文殊师菩萨将咒往复，破除邪咒啊！咁啊，令阿难免咗呢个淫失啊、淫女之难。后来阿难归为佛果，佛呢为佢说法，不见初果，咁啊顿断三界嘅变惑啊。嗱，咁啊向下啊断除三界修心个六品离世烦恼，就得正二果，属于相似得菩提心啊，即是入正遍之海。咁啊，正死幽尼就即系魔生强女，初初归来佛咗啊，闻佛开示莲中六字，即定三果阿罗汉。后来闻文殊师利菩萨涅槃通计之后，得正四果，亦系相似得菩提心，入遍之海。咁啊，始终啊得字系全字假名。迷字咁啊，非失就同失啦。若是误之时咧，就非得就同得啦。嗱，遍之海佛果菩提，佢无法不包，亦都无法而不知啊。咁名为就正遍之。咁啊，入之一字就系从修而正，渐渐成就，乃至进入佛果菩提。圆成就啊，无上菩提，咁就叫做入 咁啊，其實冇能入，以亦冇所入，又修正有力，顯示此嘅心光，咁啊假名為立。咁啊，此一個題係從用立名啊，近而且合，近就係若現在之時啊，合就係若安難同埋聖比丘尼二人之時，啊二人咧可以涉入呢個諸菩薩中啊。所以完全不用。嗱，咁啊，上来嘅第一题咧，就系单取大佛顶三个字。咁啊，亦名来物因修正了义。咁啊，指就五名之中咧，属于第三个名啊。咁啊，指一个名题系从呢个中而立名。嗱，咁啊，亦名咁啊，另有一名字，二来就系十号之一啊。咁啊，如来就有三身，所谓实身、复身、化身。咁啊，如来就系通因通果。嗱，咁啊，一切众生虽然系迷，但系亦都具此三身啊。所以《六祖坛经》里边讲，佢话清净法身系如诸圣也，个圆满布身啊系如诸智也，千百亿化身咧就系如诸行也。咁啊，説明咧，在因中亦都具足此個三身而來。咁啊，現在此中所講亦名而來啊，所説嘅而來咧，係若果相而説，係果相而來。咁啊，物因咧，就即是係而來嘅三不四藏之因啊。咁啊，而來就係三不四藏之果。嗱，化身而來。就是化身得啦，嘛报身而来就是波野得啦，应身而来就是解脱得，名为叫做三得四物藏之果。咁啊，大佛顶咧就属于正宗本具嘅三因，咁啊，梵行止观就系属于呢个修宗嘅三因啦。嗱，我哋正正所起之因嚟到修行。所謂全修契證，正修不二，咁就叫做三德四藏之因。所以上文經常講，要以不生不滅，就係為本修因啊，就屬於呢個三德四藏嘅物因。嗱，不生滅理，好似個方向啊，亦如同呢個坦途，咁啊，亦如咧呢個大寶洲。嗱，我就对准呢个方向，所谓依正呢个坦途，策马驱车，好所就便能到达啦。咁啊，亦都说明咧，所谓物因子嘅因子啊，乃系三因四种，其中咧缘了二因咧系最为重要啊。由缘了二因，先就可以显示正因佛性。所以众生是三因缘具，若能啊缘修，咁就三因俱化啦，就名为叫做物因。嗱，咁啊有三因佛性，就在我哋当日一念之中，凡夫固然不知啊，即使异性嘅传教人亦都唔知，咪因为唔知之故，所以叫为咧就物因。咁啊，为佛先至知得啊，所以叫做如来物因啦。咁啊，修正啊，若是五一心三大，所谓清净而修，就名为叫做真修。咁啊，若是未曾开悟而修咧，就名为叫做缘修啊。咁啊，亦名叫做盲修。嗱，正所谓行正契理，破烦恼，显正道佛性啊。就明知为叫做正，那正就有分正同埋满正啊。从初住至等觉，名为叫做佛分正。咁啊，真正如来物因。嗱，若是话妙觉结果，就名为叫做满正啊。咁就叫做如来嘅物果啦。咁啊，了义咧，嗱了系有三种啊，所谓明了、圆了。以共究竟了，那此经啊属于究竟之谈，系了义之说啊， 始终是全一不三世，名为他们原了。那阿难大众大开了解，咁你叫做明了啊。那有三件事能证三德，就叫做明了啊。所以此经若你若持若果，即皆了义。因为三如来座是了义理啊，咁啊圆了三观叫做了义行啊。一成无相菩提就叫做了义正啊，如来是了义人啊，物因修正是了义法啊，因果人法显传物传，若修的若正啊，即皆了义。咁啊，所以此一个经题咧，叫做如来物因修正了义啊，系唯一经修行的重要，所以完全咧系采用。佢亦名大方广妙莲花王，佢十方佛母陀罗尼咒，此就五名之中，属于咧系第四名。佢话亦名啊，除上三个名字之外咧，仲有一个名字，佢哋亦名大方广。咁啊，佢个理论咧同呢个大佛顶一样。嗱，咁啊，大字就如上已经解释过啦。嗱，方字咧，方者就系法啊。咁啊，法咧就以鬼时为喻，所谓鬼生物解，而阿难同埋法为初心嘅大正啊、大众啊。咁啊，文始经佛开字，四科七大皆如来藏经。咁啊，开悟呢个一心三大，名为叫做鬼生嘅物解。嗱，有方者咧，亦系当法咁样解啊，就说明此经咧，全呢个真俗中三谛法。嗱，若是话如来藏一切俱非，就全真谛法啦。啊，若是话如来藏一切俱色，就系全俗谛法啦。啊，若是话如来藏相遮相照，就是持这个中世法。嗱，这个广字咧属于用大啊，就系成佛之后，尽未来际啊，系普度众生。咁啊，妙莲花王咁啊，具足咧，应该话叫做妙法莲花。所以偈颂里边咧，佢话自命叫做妙莲花。嗱，妙就说明此经。次次都是谈妙啊！嗱，例如说能讲，佢话我今为于先是微妙法门，嗱咁啊，微妙法门就系妙啦。嗱，又话妙真如性啊，又话本妙如妙等，都系属于呢个微妙法门。嗱，咁啊，指个妙法，并不是别法啊，就系指我哋众生一念清净心。嗱，此心系言语道歉，所以叫做妙啊。嗱，咁啊三如来藏就属于妙理啊。咁啊一心三观就叫做妙行。咁啊无上菩提属于妙果啊，能够一为无量，咁啊属于妙用啊。嗱，正指体相用嘅系边个啊？就系我哋呢个修行人。所以若因就若果，若人就若法啦，即皆明妙，咁啊名为叫做妙法。嗱，咁啊莲花咧就系花果同时啊有花开，佢就含到有个果实。咁啊，譬如大佛顶啊为众生本具嘅理体，正果即是系正子嘅理体啊。所谓因该果海。果结因缘，因果同时啊，就名为叫做莲花。咁啊，莲花出污泥就而不染啊，在清水而不沾，就譬如妙法随染缘入生死啊，而不为生死所染；随净缘入涅槃啊，而不沾呢个涅槃。嗱，咁啊，细枝莲花就春。生下者所谓有生有灭，就当然是不离这个妙莲花啦。那若要话天上的莲花，虽然是众宝所成， 但是天上的天人都尚且有五四象言，咁啊，何况呢个莲花呢？所以始终所谓妙莲花王，就系属于普光摩尼香水海啊呢、这个大莲花王，就有十不可说佛刹极如神数嘅叶啊。咁啊，一一叶有一个香水海，有一个大莲花。咁啊，一一莲花就有二十重嘅世界种，一切众生。人安立情上啊，即使是我起时呢亦都不会消坏，所以名为叫做妙莲花。那么此妙莲花是七宝所成，那么属于体大，那么周遍佛界就属于相大，那么一切正凡宿斋在其中就属于用大。嗱，咁啊，天上嘅莲花都有五须上面，但系摩普光摩尼香水海嘅大莲花咧，就系始终不坏啊，就即而系常德。嗱，此莲花能够自在成立，无边刹海咁自在，就名为叫做我德啊。此莲花清净无染啊，咁啊，即而系净德啊。此莲花见者闻者皆生欢喜心，咁啊属于乐德啊。咁就譬如我哋众生一念心性啊，本来就系具足常乐我净，但系众生迷此个常乐我净啊，反而受呢个无边个苦恼。若说佛净之，则常乐我净啊，受用无边个法乐。所以佛出此世间，专一。是为此你而出世啊，欲令一切众生人人的正德，这个常乐我净是与佛名义。不止个莲花是广大如王啊，咁啊如此经呢是为法中之王啊，是为经中之王。佛十方佛母陀罗尼咒，这个属于物权啊，是为十方之佛皆因此咒心而出生啊，一切之佛皆从此经而出，所以为十方诸佛之母个陀罗尼咒。继续令观景相句，诸菩萨万行首灵月，这个属于第五个名字啊。嗱，首句亦名观景相句，属于物词。咁啊，诸菩萨咧就是、有四个，叫做三系约呢个圆教嘅菩萨，因为前嘅三教菩萨啊，佛系不闻常事真心，为圆教菩萨啊，始终不闻常事真心嘅妙理。咁啊，菩萨若是了此理行啊，一一行系尽一切行啊，名为叫做万行，一一行皆不生灭。名为叫做究竟坚固。咁啊，九灵缘呢，中国话佢哋一切事究竟坚固，咁啊一切事就系菩萨所修之行啊。因为悟后而修，一一行都究竟坚固不坏，名为叫做九灵缘。嗱，此一句即系一段，就略去呢个观景相句之物啊。咁啊，完全采用呢诸菩萨万行首灵言，咁啊加上一提个大佛顶啊，咁亦都加上上一提咁物因如来物因修正了义，咁啊再加始终个诸菩萨万行首灵言咧，咁啊全经嘅经题，咁啊于呢个五个名字之中，咁啊采纳出啦，咁啊二十一个字就名为叫做大佛顶。如来物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，就是为全经的经题啊。第二方的奉持，这就是如来法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总法奉持。咁你文殊菩萨问啊，咁啊末世的众生，咁啊点样嘅受持此经咧？若是能够知道此经是何名字啊？咁先至可以因命寻体，就顾名思义，然后先就可以退而自修啊，得成菩提。所以佛话 現今呢我已經開示你五名字之中，咁從呢個五個名字裏面呢，就係、是、採用八十頂如來密因修正了月諸菩薩萬行首靈言，係為全經嘅別題，所以話語當奉持你文字語共啊，法會大眾並及呢個末世嘅眾生啊，都應當啊，咁啊照此經題裏面所講嘅道理啊，去奉持去依經修行啊，咁就菩提可證。不知是與語，咁啊即時阿難就及諸大眾得蒙如來開示密因多山羅喻，先聞此經了義明目，頓悟成佛，修信定慧，增上妙理，心裏虛然，斷除三界修心，個六品離世煩惱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、是、從第一卷嘅正中份啦。六大科中咧，屬於第五科，咁啊一連四科已經係解釋過，現在開始咧係第五科啊，叫做借破戒惡法為問端而廣治七趣思別。嗱，咁啊此經係專為阿難而説，咁啊阿難從臨出歸來請佛開示，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諦摩陀。三摩持罗最初方便，咁啊佛在前三短段嘅经文就专一为阿难啊开示妙三观所依嘅理体，即系音入世界啊，法法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法法都不离呢个藏性嘅本体。咁啊阿难闻佛开示。一一佛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之后，咁啊得到开悟啦。咁啊佛咧就为佢开示二决定义，同埋以门圆通啊，就系、是、正正色色答阿难，所谓修三观方便，同埋咧系最初方便之请。嗱，因为妙奢摩陀三摩禅王就系、是、为成三菩提嘅方便。咁你想修呢个妙三观门，先咧地开圆尽解啊，变得三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方可以修呢个妙三观。所以开圆尽解咧，就系、是、为修妙三观门嘅方便啊，系属于方便中方便，名为佢嘅最初方便。嗱，咁啊阿难，既然先悟如理，次悟圆行。可以退而自修，咁啊后来阿难又请佛开示个位置，话如修正佛三摩提，咁未到涅槃云啊，名为观位之地，咁啊四十四心是何渐次得修行目，危何方所，未入地中就云台名为啊等觉菩萨，咁啊佛咧就开示佢由三渐成就。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亦都详细开示此经嘅名字。嗱，咁啊，法会到此咧，应该就可以结束圆满。但系由于阿难尊者大慈悲故，又为呢个末世邪见嘅众生啊，请佛开示。阿难话：世尊，若是话佛体真实，清净本源啦，咁啊，云何有啊？地獄惡鬼畜生人天修羅等道呢，咁啊如一問啊，咁啊指導佛一詳細開示，咁啊知道如是因就如是果，呢、這個因果報應係絲毫不錯，所以向下引啊寶蓮香比丘尼佢持菩薩戒，依行淫欲佢就妄言行淫，非殺非偷就無有業報，以及引啊。全经妄说一切法空，咁啊借此个破戒恶法系为问端，咁啊佛呢就广为说啊七趣嘅之别，在呢个人道之中开出先趣，咁啊一共呢就系、是、有七趣啦。嗱，咁啊呢个七趣之中啊，一一都系迷真妄有啊，就非是实有，如同空花。 只不過一念迷惑，而有呢個七趣精沉嘅不同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。現在初科咧就係申請，就係申述自己得益而請佛開示啊，七趣精沉嘅之列。咁啊，又分為兩科。現在初一科咧係精加聚益，就係結集經典嘅人啊，係敘述阿難文化得益。佢話：説是語已。咁啊，佛答文殊師利菩薩，請問呢個經明已境啦。佢話：即時阿難就及諸大眾啊，咁啊得蒙如來開示。咁啊，開示啲乜嘢法咧？就密印十波山羅喻啊，指就係明所聞之法。嗱，咁啊，密印就即時啊，即間多。波山羅秘密神集就是密傳佛心印，所以譯名叫做密印。波山羅就是咒的原名，具足就是摩色散多波山羅，中國話叫做大白散蓋。此咒能生施佛，所以上文話十方如來因此咒心淨等正覺，乃至話十方如來纵使咒心，净无上觉，坐菩提树入大涅槃，咁啊，说明此咒个威神力欲系不可思议，能够出生一切诸佛。又话若持此咒者，能够灭五无间罪啊！所以上来咧，在呢个神咒之后啊，已经咧系广为开示呢个持咒个利益。咁啊，亦都咧開始由三善處慧慧心日，乃至了覺淨無上菩提，都係屬於秘密心印啊，係波山羅喻啊。知聞此經就了義明目嗱，此亦是咧明所聞法，就係由聞處菩薩請問經名。咁啊，佛答咧就有五個名字啊。咁啊，然後咧，在呢個五個名字之中，咁啊，採納咧，成咧，現在呢個經題，咁啊，經題裏邊所傳啊，都係完全呢個大乘了義嘅道理，所以佢哋專門咧係此經嘅了義明目。